概我这个也是现在升电池的只剩下一个。 你这可以录多久？ 差不多也超过100个小时。 这么耐啊？ 因为这个128的，就是说它的那个车辆只有 MP3，只有那个 CD， 只有 WAV 档的十分之一，容量只有大小只有 MP3 的十分之一，所以可以。 妈的，自行车酒驾也要罚，他妈的！ 啊？ 真烂。 那你加面？ 你要加面？ 细面。 细面，谢谢。 不错哦，30块能变大碗了。太强了。 对，可是我们到时候看，然后明年3/19去大家嘛，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终极体验，我那天看到农历3/19，那个是这是最恐怖的。 对，应该是要去 大家嘛，不是 终极。 我可能说在这个东西录起来，我觉得 本身就有价值啊。 不是很多，它这里面有趣的东西很多是录，不是只有声音的。 对啊， 这个只有声音，我觉得又光听又没有那么有意思，就是一个质地很特别，这很难，这完全这比那种什么 live 演唱会还复杂很多多。 而且你看他那个表演是从小朋友都到那个老头子那边推车，全部都可以来， 根本有帅哥有辣妹， 根本不设限。太强了， 对啊，很哈口。 哎，妈的，讲到这就忘了 ，CD 要给。 啊，对，我有。 什么？ 啊，我那个之前那个李高给我那些 CD 应该要分给你。我有跟你要到一个，好，这样刚好300了。哎 ，Index 好 ，Index 也对了，听的人少。 哎，12月林奇蔚的讲座，我就是找岳云做海报。 哦，是哦。 他拍语的，就是要弄海报。 那个拍语的我没办法见，不好意思，因为那台有一些原因，所以没办法见，抱歉。 现在已经找到。 你有借到吗？ 租的地方。 租拍语的，看他租的是哪一种 ？SX70。 很多种 啊， 我自己 用像那个琴，像那个岩井俊二那个琴书里面用的那种， 哦， 遮起来是吗？遮起来像一个 琴书哎， 好大哦。 因为要租，其实我觉得比较好，你可以租到品质比较好，但我那个是应该是便宜的几种，所以照起来也 那个 没有那么美。 那个是星期四午后在台南海岸路街拍的时候用。 壁画所那陈正道是你同学吗？ 对啊。 张静茹是你学妹。 谁？ 张静茹。 对对，张静茹不是张静跟我。 对，张静茹。 张静茹，不认识。 好。好，那陈道母有这个点。 实在蛮好奇壁画所来干嘛。 这怎么了？ 我点 红的。 真好吃啊、哦！你们都可以吃啊。除非很怕油腻的东西，这是很油腻。 那看起来很威，好像那种炸弹还是什么。好，看那些毛毛的那种狗在那边， 捏死。 有什么问题啊？ 那黏黏的， 你会被大猫骂啊？ 那黏黏的，黏的，黏弄的手都黏黏的，哥哥好像黄油，你知道那种。工业用的黄油。 哦，今晚要搬了。 明天就那个 石老板。 明 明天啊， 是吗？ 明天啊， 明天。不过那个今天金虾奖已经公布了， 什么是金虾奖？ 东森新闻已经公布，就是最 虾 最虾导演是那个啊，哦、那个呆呆熊。 干什么呆呆熊？听都没听过。 就港都那个立法委员，拍港都那个立法委员周守信。 哦。 他最虾里面的天台， 好想看啊。 就是花很多钱，结果拍出来一无所有。然后最佳最瞎女主角是花样，花样的那个叫什么？是啊，花样那个，快拍出 来，好不好加？ 哇，那给他去坐自行车啊？ 你们要去哪 个 方向？ 可以啊，顺啊， 就坐自行车。 没问题，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啊，这个